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前座司机打开车门下去，绕到后方，开了后备箱，一会儿拿了一把长柄的黑伞过来，撑开了，再拉开车门。周迷这才弯腰下了车，把伞拿过来，自己撑着。正准备走，看见谭燕西从那一侧车门下来了，从车头绕了过来。他大衣也没穿，身上就薄薄一件白色衬衫，过来接了他手里的雨伞，将他肩膀一搂。 还是送你进去。 你把外套穿上。 就这么一点路，就当吹风醒酒了。 你酒早就醒。 这倒是借口，还非得拆穿。 下雨天进去的这条巷子格外安静。早春料峭的天气，看见沿路的路灯四周像是起了蒙蒙的雾。谭燕西搂着他肩膀，雨伞也往他这一侧倾斜，他能感觉到他身上微微的寒意，不由主动向他靠近些。周迷心里有种恍惚的情绪，谭燕西可真是一个挑不出错的人，可能错就错在他太完美。他记得之前有阵子看有个综艺节目，一堆演员去比拼演技，有个导师说，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信念感。谭燕西要是演员，怕就是最有信念感的那一种。他很相信，哪怕假如他俩这段关系只持续到今天的零点，11:59的谭燕西都还会做尽他所有该做的事。游戏人间也带着诚意而来。到了楼下，周迷一步跳上台阶。 你赶紧回去，别冻感冒了。 谭燕西笑着却没动，周迷也就犹豫了。楼上有住户的防盗网上盖了铝制的顶盖，被上一层落下的雨水砸出闷重而有节奏的响声，滴滴答答。好半晌，谭燕西出声。 你觉得我在等什么？ 谭燕西没拿伞的另一只手将他手臂一拽，他半只脚掌落在台阶外，身体朝他倾过去，抓他手臂的那只手落下去搂住他的腰，他头低下，将靠近时却一顿，只轻轻落一个吻在他嘴角，随即松了手，退后一步。 晚安了，大公主。 谭燕西转身而去，周迷还晃神儿地站在台阶上，久久没动弹。他一手抄兜地走进巷里，细而绵的雨丝，白衣黑伞，昏黄的路灯光照亮地上的水洼，像一个一个的小月亮。周迷上楼开门，程一念和宋满都还没睡，各自待在房间里忙各自的事。宋满抱着手机躺在床上聊微信，周迷进门，他立即坐起身。 哎，外面下雨了，你打湿没？我给你发了好多微信，你都不回。 没有，我有事，没注意看微信。 有人送你回来的？ 周迷没理他，脱了身上的衣服，换上一条睡裙去浴室洗脸。宋满也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拖鞋走到浴室门口去，站在门槛石上，笑看着周迷。 是不是啊？ 周迷往化妆棉上倒卸妆水，朝镜子里瞥一眼。 你穿件外套，别着凉了。 切，人家姐妹都会分享恋爱小心事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啊？ 人家姐姐可不会雇你吃喝，还替你凑医药费。 哈，那我以后管你叫妈。 周迷一脚踹过去，宋满笑嘻嘻地躲开了。周迷洗完澡，简单护肤，回卧室躺下。微信上还有些消息要处理，他打字的时候，宋满拱过来，斜躺着，脑袋往他大腿上一枕，仰头看他。 阿姐，你是真的在跟谭燕西谈恋爱？他是什么来头啊？靠谱吗？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，课程落下这么多。 哎呀，你真的好妈呀！哎，我担心你啊。虽说谭燕西确实是条件不错，比窦雨恒也就好了100倍吧。但是我宋小满岂是一封红包就能收买的？ 他还帮你转病房、找专家、陪护一下午。 所以啊，我们拿什么还他的人情呢？窦雨恒的事情才过去多久啊？我这不是怕你又难过吗？ 我什么时候为窦雨恒难过过？ 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。 周迷顿了一下，伸手拍拍妹妹的脸。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你说的哦。那我信你，你肯定是比我聪明多了。 你再熬夜变更笨还秃头。 我发量多着呢。 各自又玩了会儿手机，忽然听见外头的雨声大了起来。周迷放了手机下床去，掀开窗帘，看见雨水斜打在玻璃上，转身从一旁的梯形置物架上找到烟盒和打火机，点燃一支。还是上回顾肥肥给他的，没抽过几支，铁塔猫的红酒爆珠口味，入口有点清凉的口感，像是把这微涩的雨液也吸入肺中。他脑袋靠着玻璃往外看，透过雨幕看见昏暗的巷里路灯孤零零地立在那儿。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，像是宣告他与谭燕西的人生自此正式有了交集。他没了一开始的慌乱，反倒突然镇定下来。左右他没什么可失去的，谭燕西想要的他未尝给不起。室内室外的温差让玻璃蒙上一层雾气，擦去了又弥漫开去。他手指最后一次抹出清晰的一小片，再看一眼那条小巷，好像还能看见那道白衣黑伞的身影。脑海里反复是今天谭燕西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完了，大公主。 隔天的生日宴上，谭燕西还是免不了被尹寒玉怄一肚子气。大哥谭千北订的桌席，只自家人出席，但也满满当当地坐了两桌。谭老爷子生有两个儿子，谭燕西大伯和谭燕西父亲谭振山。大伯育有一女，便是谭燕西的堂姐，算上堂姐，谭燕西排行第三。谭燕西和大哥谭千北同父异母，彼时要守规矩，一家只得生一个。谭振山原配去世，续弦尹寒玉，才又生了谭燕西。这回谭燕西是主角，也就由不得他离经叛道，乖顺地端着酒杯向长辈挨个的敬过去。 谭老爷子起头问谭燕西：“ 哎，你过生日怎么思南没来呀？” 谭燕西跟祝思南早有协议，推脱不得的长辈生辰方互相往来，别的场合能不见则不见吧，都挺忙，演戏更累，相互成全，彼此放过。 啊，思南有事去国外了。 谭父谭振山也敲打一句：“ 你也三十了，跟思南早日定下来。”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